使用的棺木运到其他的地方，但他形容没可能整间铺搬，即使政府要封区都应该安排特别流程给业界运送棺木。正是身处深圳的十二港人案三名家属，其中两人前日曾经到看守所探望个仔。十二港人关注组引述家属表示，今朝早再到盐田看守所探望个仔，但当局以疫情关系要待安装视像装置之后才可以安排探访，有别于前日以非视像形式的会见。三名家属分别是李子贤的妈妈和大姑姐，和郭子麟的妈妈。两名当事人上个月因为偷越边境罪成，各被判囚七个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继终生学习红绿灯同十三楼的大笨象之后，呢位教育系歌手教大家咩呢？ 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真够眼泪，寒日才更累。 鄭融教大家的就是多喝水，但是除了生理上需要水分之外， Stephanie 说我们的心理其实都不可以干真真的，要适当地滋润，关心自己的内心。 生命以后有着各种争取，若是想未到明天， 作曲是 DJ 的 Howi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黄少明，监制 DJ 的 Howin 同阿添。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七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融多喝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看过咁多韩剧，但系佢哋嘅文化，你又知几多啊？ 佢就话如果你同长辈同行嘅话咧，你最好咧就唔好将只脚伸直，咁咧双脚咧最好咧屈曲啊或者盘膝坐，咁先系对呢个长辈咧尊敬嘅一啲坐姿。因为 如果我脚肥咁点啊坐到？ 唉，专递只脚向上。 长辈走先咯，你 可唔可以另眉面啊，长辈？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话咁快又到礼拜三晚嘅敏感时刻啦 ，Annie。 Hello， 莫莉你好。 你好啊，电话入面依然都会有我哋嘅敏大人。 喂 ，Hello，Hello，Hello， 敏大人你好啊。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最近咧，个个都一定疫情关系啦，少咗去睇戏啦，直情戏院都唔开添啦，唔轮到我哋入去睇啦。咁啊，好多嘢咧都好似喺网上面搞，咁啊，例如睇戏啊，买嘢啊，甚至乎咧。可能而家系嗰啲叫咩银行上面嘅嘢咧，全部都可能网上面搞嘅。咁啊，最近我就交税啊，系啊，咁啊去咗网上面。 伤心事啊，呢啲真系 系好伤心，但系 肉赤 系啊，唔交嘅，其实提大家好似就嚟分， 唔交真系要罚钱 就嚟要分啦。 我有得交系身份嘅象 征。我宁愿如果有得唔使交，我唔交啊。咁穷 呢啲身份象征， 我唔要啦。但我想话咧，即系网上交，即系之前咧就会系叫我阿姨帮我开一张支票， 系 咁就寄翻去税局咁样嘅。咁我嗰阵时都有担心啊，会唔会都寄失咧？咁啊，但系次次都冇事啦，好彩。咁直至到咯，而家呢个疫情关系咧，咁我谂下啊，不如方便啲啦。咁啊，直接上网嗰度搞晒所有嘢啦。因为其实都已经你会收到好多无论嘅宣传嘅信啊，电话嘅 message 啊，或者你网上好多广告都提你，惊死你唔知咁啦，交税啦，交税。咁我选择咗就上网交，但系方便快捷咗好多。但系我就会成日喺度谂啦，啊，我上网个 account 系几多密码咧？ 唔记得 系啦， 系 又或者，如果我用平时啲密码嘅话，会唔会好容易俾人撞中？ 即系你其实都系第一次，即系喺呢啲钱银交易上边咧，利用透过网上银行去做咯，系咪啊？ 唔系嘅， 系交税呢个环节啫。 系啦，因为交税都算系大嚿钱嘅，同埋佢又会，即系譬如其他嗰啲，我可能几百蚊啊，几百蚊咁样嘅啫嘛，咁啊 OK 啦，电话嗰个过又 OK 啦咁。 喂，你阿莫咧，你不如讲埋你嗰个。咩交款或者系朋友俾钱你嗰、 P 字头嗰、那个 P 字头 系啊， 哦 P 字头嗰、那个 E 字尾嗰个啊， 系啊， 你 讲 下你个经历一阵间。 哦，好啊，一阵 我明点解你咁大阴影嘅。 系啊， 你做咩俾人呃钱啊？ 唔系，好气咗啫。 哦， 同埋搞到好麻烦啫。咁啊，阵间就讲阿文大嗰个啦。咁讲埋呢个交税嗰个先。咁跟住咧，我就好啦。咁啊，揿嘅时候咯，到你要 set 话交税嘅时候，你有一啲 number 有啲曲噶嘛。即系譬如你交电话费、交煤气咁样，有唔同嘅曲俾你打落去噶嘛。咁话你惊唔惊打错咧？系咪真系呢个咧？即系 set 啲字，就成日要另外一份嘢喺度对咯。咁啊，对完之后又要对翻嗰个税表入面有一个嘅唔知交款项嗰个 number 咁。咁但系嗰个 number。同我即系佢交个名啦，同我喺网上面揿嗰个唔知咩交嗰个咩个人记录定唔知鬼个 number 又嗰个名唔同嘅，咁我对翻系咪咁多个字啊？咁嗰啲咧，哇！即系搞到我咧头都有少少痛啊！即系年纪即系上咗咁上下嘅时候， 你冇老花都算好噶啦， 系咪啊？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咁多数字，有啲数字又咁细，真系其实我明嗰种心理威胁啊！ 系啊，同埋可能唔知系咪时代嘅大趋势咧，你不得不唔去学啊！ 系啊系啊， 咁啊，正如头先问大人所讲啦，咁我 P 字头嗰、那个即系平时好过数嗰、那个，其实 Annie 都知嘅，因为我瑜伽嘅时候咧系 Annie 帮我俾钱。 有時係 Kitty 嘅， 係因為點解咧？我 P 字頭嗰個咧，即係轉啲數目嗰啲走嗰啲，嗰個嘢就壞咗。咁咧跟住之後咧，敏達有一次咧，就係又係過咗嚿數俾我。咁跟住我就 收唔到， 完全係啦，冇直情，因為我係直情成個 app 開唔到，佢不停彈走。我做咗好多唔同嘅嘢都搞唔掂。直情有一次我鏟曬所有嘢之後，佢直情 lock 起咗，爭啲唔俾我入咁滯。咁啊，跟住我滴起心肝啦。咁我就直情打電話去。信用卡嘅 account， 因为其实好得意嘅，佢话可以上网嗰度帮你搞，我上翻去佢哋个网站咧，佢又唔俾我留言嘅，即系嗰啲意见啊，或者有寻找呢个求助嗰啲，佢唔俾我 send 出去，啊，撞佢个鬼，我写咗劲大篇文章啦，写完之后佢唔俾我 send， 咁最后我就决定打电话，咁打完电话之后咧，就话俾佢听我个个案。咁佢就我問佢啊，係咪其實都好多人好似我咁嘅 case 啊？佢就話反而唔係，好多人咧就反而係有個 case 係要成日不停要去 log in 要入密碼，而我就不停彈就係另一樣嘢嚟嘅，咁有 special 啲嘅 case。咁咧阿敏大人，你知唔知道咧？佢同我講話過幾月佢會搞翻掂俾我嘛？咁啊結果搞咗兩個月啦，因為啱啱上個禮拜我真係收到 email 啦，佢話幫佢搞掂啦，但我都仲未入到去咯。 喂，搞掂嘅意思就系、你搞掂系你攞翻笔钱啦，定系你可以用翻嗰、那个程式咧？ 嗱，钱嗰个咧，佢就话俾我听，一个礼拜就搞得掂啦。而我一个礼拜后真系会收到嘅。咁、但系咧，成个程式咧就搞咗成两个几月。咁直至到上个礼拜咧，即系我都收到佢哋嘅 email 啦，就话我帮我搞掂咗、但系最后屘我到而家都入唔到入去。系啊， 算啦，放弃啦， 系咪啊？ 我成日觉得呢啲系啊，呢啲 系啊，我都用咗转 嗰个 啦，而家 即系好似好唔科学，系咪？ 系啊， 即系但系有阵时真系好烦啊！呢啲我觉得真系唔好搞啊。 系啊， 吓，即系我就试过一次咧，又系呢个 P 字头呢一个咧，就系、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大家都要即系小心咯。我就真系 touch wood 好彩， 你过错数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嗰啲六啊零啊咁样就揿错，咁、其实我都系 online 买嘢嘅，咁、咧就过数俾嗰间公司买嘢啦。咁跟住我就话俾佢，哎呀，你 check check 啦，入咗啦咁样，跟住就话喂，唔系呢个 account 喎，咁样， 即系佢冇啊， 喺一秒钟就话你打错唔系呢个 number 咯，咁样，咁我一望，哎呀，死啦，咁样，佢话你快啲 cut 啦，咁可能我真系嗰即刻问佢又即刻。online 答到我咧，咁、所以我喺即系一兩分鐘之內咧，我就即刻取消翻嗰個 pay 嗰個 payment 咯。 你係cut 講緊係銀行嗰個幫你 cut 定係你打電話去你打錯嗰度 cut 啊？ 唔係，其實係全部撳掣嘅啫嘛，從來冇人同我講嘢噶嘛，即係你 撳掣有得 cut 嘅咩？ 有啊，你可以取消翻個 payment 嘅，原來 係啊。 幾耐啊？ 因為我係一兩分鐘之內即刻做呢件事，咁我就諗對方咧嗰個我打錯個人咧，可能佢未撳 accept， 咁所以我就講得切 cancel， 即係撳咗就冇啦。 如果佢 accept 咗咧，咁我就真系唔知喺边度揾翻呢个我即 跟翻个电话号码打俾佢咯。 冇啦，我都唔知点啦，所以我就觉得咧，唉，其实呢啲咁样嘅网上世界真系虚拟个虚拟啊，即系真系要咧千祈极度小心 double check 几廿次咧，你先好揿 confirm 呢个字。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辛巴舞大赛次堂只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埃及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绎， 让我 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目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使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啱听过嘅系低级趣味围栏。我哋咧首歌翻嚟继续讲一啲关于网络上面嘅嘢。 嗱，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即系银行啊、转数嗰啲咧，即系我哋固然喺网络世界钱银，我哋梗系好紧张啦。 系， 但我觉得咧，而家呢个年代咧，除咗钱银，更加咧，我哋需要即系格外警惕嘅咧，或者其实呢期大家都开始渐渐警惕嘅，就系啲所谓私人资料啦，一啲个人资料啊、私隐啊呢啲咁嘅嘢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都好似几开始即系重视呢样嘢。以前真系傻下傻下咧，即系觉得。其实钱银最紧要嘅啫嘛， 系啊系啊。 但原来呢啲嘢咧，真系即分分钟贵过咧，即系我哋所谓即系买啲嘢几百蚊啊，嗰一个数嗰样嘢咯。 我由几时开始知道，原来除咗钱银之外，其他嘢即系对于我哋嚟讲都值钱同埋有价值咧，就系、是早好多年前啊，咪话咧有好多会攞咗我哋啲电话，因为就坊间好多嗰啲问卷调查会要你写电话号码噶嘛。跟住之后就话原来咧攞完我哋啲电话号码之后咧，其实可以卖俾好多嘅广告商，而令到佢哋就可以不停 send message 出嚟同我哋卖广告。我嗰下先知道，哦，原来身边我哋有咁多一啲关于我哋自己私隐嘅嘢，原来咁值钱，咁多人想要噶。 系啊，即系嗱，我咧就系 咁多人想了解我哋啊。 系啊，你知唔知我咧想讲咧，就是、一样嘢，即系想请教两个有冇啲经验啊？即系嗱，我哋喺啲社交平台成日无厘头 pop 啲广告，呢、這个就好常发生噶啦。即系都可能系自己曾经揿过一下半下入去睇，于是佢就知道，哎呀，原来你有兴趣对于买鞋咁先算啦。咁就成日都 pop 啲鞋出嚟啊，吓揿过下家私，即系就成日都 pop 啲家私铺头俾你。咁好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发觉而家咧唔止系你，即系你曾经揿过。个广告睇佢先会弹嗰啲相关嘅广告出嚟，而系我好似咧个心谂咧佢都知道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觉啊， 或者有阵时我同屋企人倾偈嗱，我冇开电话，可能个电话喺身边啦，咁我倾偈啊，佢知嗱，近排一个 case 就系我其实上其实啱啱呢个礼拜一咧，我就谂住咧去一个花圃嗰度咧就去埋睇下兰花，因为我觉得就嚟过年，我想买兰花。我冇同人讲过，因为我系谂住自己诶得闲冇嘢做去行嚟睇下啫。点知咧，我去到之后咧，嗰、那个兰花铺头我泊唔到车，咁啊算啦，我过咗就算啦，唔理啦。咁我就停埋一边接女啦。咁啊谂住诶，咁啊上网睇下其他嘢啦。点知一睇咧，佢就 pop 啲 兰花、 哦，教你点样拣兰花咁、哦、样喎。系啊，就即刻有一个广告出嚟嘅，即教你有师傅访问嘅广系个报道嚟嘅，就教你拣兰花啦，跟住边度啲兰花好啦咁。咁我就谂啊，即系我谂住。我即只不过架车经过嗰个位系花圃啫，你又知我一定睇兰花。咁我就喺度谂，究竟点解会系咁咧？你有冇试过呢啲咧？ 阿敏达，你有冇试过啊？我一阵间讲我啲经历。 系敏达，你有冇试过？ 我呢个我系揿过，即系我一系揿过落去个网站啊，或者系我搜查过嘅。但系咧，我喺呢个 N 字头嘅平台咧，就睇过一个类似度桥噶啦纪录片啦。即系佢哋话，即系你可能你未必系真系打兰花字咯，但系你有好多你嘅生活上嘅行为啊，咁佢可以计算到咯。然后佢哋计算到之后咧，佢哋就会 pop 一样咧你中意嘅嘢出嚟。 系呢、這个我都听过。 咦？ 而另外我都听过有一个嘅。報道啊，有講過話其實我哋而家用緊嘅某一啲嘅平台啦，又或者用緊嘅一啲嘅嘢啦，其實佢係會偷聽我哋講嘢噶，即係佢 即係 Siri 啊， 類似嗰啲，即係總之佢哋某一啲嘅平台，即係譬如可能 email 啊，我哋嘅社交平台啊，其實佢會聽緊我哋講嘢，即係譬如我同 Andy 傾偈，咁佢可能聽到我哋突然間想講去台灣旅行，去法國旅行， 佢 pick up 到台灣兩個字咁咯， 係啦，佢就會彈呢啲嘅廣告啦。但我就成日覺得好過分嗰樣嘢，我都覺得好唔公道嘅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我哋自己個名噶嘛，佢又唔彈我哋啲嘢俾我哋自己，咁我 search 唔到我哋，search 唔到我哋，search 唔到問大人。 問大人應該 search 到。 係啦，我電話點解會咁咧？咁係啦，但係就我都聽過呢一樣嘢，同埋你阿 Annie 話心裏面諗咗 諗嘅咋。嗱，其實如果頭先我聽問大人嗰、那個話睇過 N 字頭嗰個平台嘅嘅一種説法咧，係啦。咁 嗰啲 social media 點樣控制我哋嘅消費模式啊？ 嚇、啊！咁、啊、我就估咧，點解我而家嗱我估嘅咋嚇？純粹用一個福爾摩斯嘅偵探嘅角度咁樣諗啦，我就估點解我心諗個蘭花，我想去買佢都能夠轉頭咧，就 pop 啲蘭花嘅資料俾我咧、可能就係呢期咧，其實唔係呢期，其實原來去年今日咧係初二嚟嘅。 哦， 系年初二，咁咧我确系喺个社交平台咧系铺咗啲花嘅， 哦， 即系我有铺过，哎呀，今年买咗棵兰花好靓啊，咁啊，即系花开富贵，即系 咁你都计得翻啊？ 喂，我估咯，嗱、 哦， 即系我估啦，系、 okay、 咪就系、 是？我一啲都唔记啊， 系咯， 系咪啊？即系佢系啊，即系应该系呢种线索 提醒你系时候又要买花。 即系根据嗰个 N 字头平台嗰条片咧，佢就即系。如果你太耐，你離開咗個手機太耐，或者你離開咗某一個交友啊，或者甚至係一個、社交平台太耐，佢哋會專登 pop 一啲嘢咧去勾引你，等你想翻一啲你有興趣嘅，譬如啊，我記得阿莫莉話中意，即係我當我係社交平台，你好耐冇理我啦、我記得你話中意彭于晏咁樣。咁、啊、我咪猛 fit 彭于晏啲 news 咯，咁你总会揿噶啦嘛。 嗯， 即系总之佢系要引你继续留喺嗰度咯，好可怕啊！ 系、 你见好可怕，好恐怖啊！ 你 个 狐狸精咁样 啊！即系你见最明显嘅就系 Instagram 啦。你睇到嘅有一个位系 search 个版面咧，如果你系平时之前揿开啲乜嘢嘅话咧，你之后嗰个版面大部分都系嗰啲嘢，即系例如我好中意睇啲猫仔嘅，好搞笑啊都佢哋。跟住自此之后你睇到。全部都是猫仔，佢就永远弹好多唔同人哋关于猫仔嘅 account 俾你。譬如你系睇车嘅，就全部都系车。但我反而觉得呢样嘢系有啲烦噶，因为我有阵时想睇其他嘢噶嘛，你不停就系整一扎呢啲嘅嘢俾我。咁其实某程度上佢都系缩窄紧我嘅消费嘅范围噶噃。 即系等于我哋啲长辈，哎呀你中意食鸡髀啊，咁而永远都系鸡髀啊。 系啦，其实有阵时我已经想食牛噶啦。 系啊， 因为好多呢啲咁嘅嘢噶。 多谢听众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喺淑芬嘅爱情故事当中揾到一丝嘅共鸣呢？爱情嘅世界系冇绝对嘅啱同错嘅，最紧要系你曾经全情投入咁样爱过嘛？应承我啦，抹干啲眼泪，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因为你哋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再讲，讲多有更尴尬的对话。谁是对，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动动都不觉。人人投入说谎，偏一个更讽刺的盼望。迷惑你，迷惑我。 上面咧，真系嘅，令到我哋好方便，每一样嘢揿一个掣，打一个字就已经可以 search 到。但系同一时间，我哋又有冇谂过，其实佢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安全嘅隐患呢？啱啱听过系网络安全隐患主唱系 Serenity， 转个头十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昼以视像方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习近平强调，香港由乱至治的重大转折，再次展示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的深刻道理，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够有效落实，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习近平亦都请林郑月娥向对受到美国制裁的特区政府官员转达深切慰问。习近平说，林郑月娥在过去一年来与特区沉着应对修例风波，疫情和外部环境不利变化带来多层严重冲击，想方设法维护秩序，防控疫情，舒缓民困，恢复经济，取得一定成效。特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香港国安法之后，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坚决执行，依法止暴制乱，努力推动香港重回正轨。在涉及国家安全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林郑月娥立场坚定，敢于担当，展现爱国爱港的情怀，对国家和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央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和特区的表现。特首林郑月娥感谢领导人充分肯定特区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特区政府目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遏止疫情。他在述职的同一日，在社交平台回顾抗疫一年经验，承认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台湾相比，疫情控制表现强差人意。他说会虚心接受批评，寻求改进空间。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过40宗。红磡宝奇利街永明粥店出现群组感染，有厨师和员工确诊，包括一家四口家庭，粥店已经暂时关闭，十几名职员被送往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未知感染源头，呼吁食客前往检测。红磡海湾轩酒店有5至6名的保安确诊，中心已经安排70至80名曾经共用更衣室等设施的员工进入检疫中心。再多一名确诊患者离世，这一名67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在联合医院不治。另外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6岁女子，昨日上周送院之后初步确诊之后离世。红磡的指定区域有多间殡仪馆，业界担心一旦没有预警下封区，会影响运送棺木等的工作，甚至客户的出殡安排。香港殡仪业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吴耀堂说，为客户安排出殡服务需要预备文件，亦都需要运送棺木，担心一旦封区会影响出殡流程，先人无法出殡和火化。他本身亦都是在区内经营殡仪馆，由于担心没有预警封区，他已经提早将明天需要使用的棺木运到其他地方，但他形容没可能整间铺搬，即使政府要封区都应该安排特别流程给业界运送棺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614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4点，跌35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753， 日元 104.01，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78， 人民幣 6.477， 英磅對美元 1.369， 歐元對美元 1.211， 澳元對美元 0.7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8。 倫敦金每盎司賣入 1843.91 美元，賣出 1844.6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性做访问，感觉系点咧？ 咪好似撞翻个旧老友咁咯，个感觉好似好耐冇见，但又好熟悉咁嘅感觉。今次嘅我咧，应该系更加畅所欲言咁表达嘅。 我系 Jerry 雷心如，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咧？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性，我是你的后援妹。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边个话电台节目影响唔到人噶？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就邀请到因为游学全世界而去咗日本留学嘅 Lulu，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留学故事，仲喺日本工作居留起嚟添啊！游学全世界万岁！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啊成日卸膊，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足物啦，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连支咁老啦，但系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哎，唔系油条，系横住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横住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哎，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到嚟敏感时刻啦，今日 Annie 就会同我哋讲下大数据时代有啲乜嘢嘅私人陷阱。 系啊，嗱，头先我哋咪讲到咧，话即系尤其是阿莫莉你讲到咧，哎呀好烦啊，成日咧即系整咁多即系啲广告啊，即系搞到我嘅视野好狭隘啊，咁样系咪吓？咁嗱。呢、这、一個咧有少少即係觸發到咧，其實就係前一輪咧，咪、我哋都有討論到咧。喂，點啊？你轉咗咩啊？ 社交平台 係啦，網絡大遷徙啊嘛。 嗱，大人識路，大人識路， 係啦，冇錯啦， 識路啊咁。 嗱，好多人都轉咗、但其實我想講嗱，我哋都有表示我哋三個都轉咗啊，係咪？咁但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其實我兩個禮拜都冇撳過啦，已經 係咪啊？ 係啊， 我仲有撳，因為我同某啲 friend 講就話，喂，我哋堅持用呢一個嘅平台繼續傾偈。如果唔系嘅话就冇乜用啦， 佢就会真系识路啦， 系啦， 系， 所以就继续我都有用嘅。 咁问题人你有冇用啊？ 我用一两个 friend 咯， 即系但系都系活跃嘅， 但系嗰啲要但系要约嘅，要约定嘅。喂，以后我哋过嗰边啦，咁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样约定咯。咁反而我之前咪话有个嘅我哋啊嗰个嘅社交平台嘅，咪字头嗰个咧、我反而嗰个冇，我 download 完之后我冇开到， 系你开咗，但系就冇活跃。 系我从唔系我净系冇开 account 添啊，我 download 咗，我连申请个 account 都未申请。 系 啊， 嗱，咁所以咪就系咁讲咯，即系都话咯，如果社交平台其实都冇乜社交咧，其实唔好玩咧、其实佢都系会有一日就好快就枯干噶啦嘛，就干糖，你就冇兴趣喺入边噶啦嘛。咁嗱，咁变咗其实我哋都系咧，即系其实都系中毒噶、即系你某程度上你都系用翻旧嗰个，因为实在个网络已经好大啊，或者即系讲真，你上得佢嗰啲平台，你其实就系、是。唔好話即係曬命啊！即係其實你都係有嘢要人同人分享啊，係咪？即係無論開心唔開心，你其實就係要分享，係咪先？即係人唔 share 唔高興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嗱，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即係我哋一方面我哋又驚哇，即係 share 咁原來咧嗱，之後我睇翻啲資料咧，原來都幾恐怖嘅。即係唔自己唔覺啊，但係今天我就突然間覺得都幾驚。譬如頭先講即係鋪個蘭花，即係佢就即刻知道我中意揾蘭花咁樣。咁我其實前一咧就去过呢个 A 字头呢间公司咧，就去即系呢个生果公司咧，就上佢一啲 course 啊，就谂住上下堂处理一下嗰啲相啊，因为实在太多相片喺我个电脑同埋电话，咁我就想知点样处理啦，咁啊教我哋点样做嘅，咁其中有一个 function 咧，就系佢讲完我先知嘅一个功能，就系、是、咧你系可以咧，喺个 search 即系嗰个搜寻嗰个引擎嗰度咧，你就打譬如蛋糕咁样，咁佢就会将全部咧。你曾經有的相，即係你自己 po 過嘅相，即係你想將佢 organize 好啲啊啲相。咁其中一個方法，佢就教你咁樣咯。 嚇、啊！即係佢認到蛋糕啊？ 冇錯。嗱，你或者我譬如打茉莉咁樣，咁、只要我曾經喺某啲，即係我譬如曾經 tag 過你啊，或者點樣咧，就或者佢總之有方法知道呢個就係茉莉嘅時候咧，佢、咧就可以揾得翻茉莉出嚟噶啦。嚇、 啊！ 係咁其實你自己試下撳下你個 photo book 啊，根本其實你一開入去咧，你已經見到佢咧有幾個你經常都會係有喺你入邊嘅人嘅樣咧，佢都其實擺咗喺下邊嘅。 係啊，我見到四個格仔嘛。 係啦，冇錯。咁你一撳咧，其實佢嘅相就喺曬嗰度。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你就發覺哇，原來佢根本一路都係攞緊你好多嘅，無論係死物啦，或者面啦個樣啦，呢啲嘅數據咧，佢就草草埋埋之後咧，嗱、那、嗰個報道講㗎，草草埋埋之後，佢個資料庫越大咧，佢嗰個精確度同埋佢即係揾到呢個人啊，或者認佢啲 feature， 或者佢以後認其他嘢咧，嗰、那個能力亦都越高，即係越嚟越準確度高啦。咁、其實佢就係需要呢啲咁樣無好大嘅數據庫嚟到幫佢做呢個演算咯。咁我哋其實就係幫咗佢呢啲嘢，而我哋係即係覺得哎呀，佢好似仲方便咗我咁，但其實咧。互惠嘅啫，呢啲嘢，即係其實你係即係幫緊佢，又唔收錢，咁佢又覺得好似方便就你咁樣，咁即係其實係都幾恐怖。所以我諗呢一刻咧，開始咧，我哋如果再 tag 一啲人喺啲社交平台，可能都真係要問一下個 friend， 你想唔想我 tag 你啦？又或者問咗俾唔俾 po 先啦？又或者咧，有陣時好多呢啲啲 games 啊，無端端又話，我哋睇下自己80歲個樣係點，咁即係得免費玩噶嘛。咁其實嗰啲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佢又攞咗你啲。容貌面色噶啦，即其实净系样呢样嘢，就算你开个电话，用自己个 face ID 啊，其实就已经有喺呢间公司咧，又攞咗你一啲嘢噶啦， 系 就系你个样啦。咁 即其实即系谂下咧，成件事你越谂就几都几恐怖。 系，所以但系 好似冇着衫喎，突然间咁。 系，我之前都有睇过啲报章或者有啲争议嘅，就系话佢哋其实之前未问过我哋就已经攞嘛，甚至乎咧就系佢喺嗰啲好细嘅条款入面，原来其中一行仔豆丝咁大只，你即根本上系唔会睇嘅情况下，你就揿咗确定啦。 嗯， 咁所以咧如而家咧就， 但系你睇完系咪会唔得啊？ 系，我 就 系 啦， 呢个咪就。系啦，咁所以之后我记得好似系有段时间佢就之后就改咗少少嘢，咁就系但系都要自己主动去做，所以每一个 app 或者每一样大家用嘅嘢，你要即系就算你 download 完你觉得好方便之后，你都要睇清楚某啲嘢就系， 即系要 set 个 私隐，系啦，原来某一啲嘅平台你系可以 set 嘅，例如就系话你许唔许可攞你嘅资料啊，以便就唔知点样乜乜乜啊咁你就要去 check 或者去揾翻呢个 function， 但系通常呢啲嘅 items 咧系摆到好埋。你是很难先找到它的，但是你要找，找完之后按了它咯，是啊，所以就这个我都觉得是挺麻烦的东西，都不好像方便，甚至乎呢不要以为呢我们现在成日都讲，我们之前都有个礼拜讲说、语音方便到令我们不识字的、语音是越来越方便，又或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讲讲下开头佢可能唔系好明你嘅字，你要成日攞文字再去改，改下改下之后，而家咧有好多嘅语音咧，佢系真系可以已经去准确地去 search 到你想讲嘅嘢。我唔知 佢可能就又系嗰只你听得多，你系咁样讲嘢， 系 或者用呢啲用字用词，咁佢就自动又系记忆咗咯。 系啦，连把声都攞埋我哋啦，甚至乎我哋会改啲字噶嘛，咁佢咪知道我哋啲喜好咯。即係改，譬如我想食雪糕，咁佢寫個薯條咁樣啦，咁你會自己用文字改翻做雪糕噶嘛？ 喂，如果你咁講咧，我作為一個編劇咧， 係點啊？ 將來如果有人話莫莉殺咗人咧，其實係會有證據噶啦。 嗯， 嗱，佢有你嘅樣貌啦。 嗯。 佢有你身高體重啊、地址啊，甚至銀行號碼，你都而家係手機噶嘛？ 嗯， 係 啊。 仲有，如果你係用 Touch ID 嘅， 嗯。有埋指模添啊， 有埋指模噶咯，佢已经即系整个指模， 系啊， 然后佢用个指模，用佢嘅方法，然后话嗨喺个死者屋企咁样， 系， 咁你我哋玩完噶啦已经， 系，咁但系嗱，再改多少少，电话害你谋杀，佢屈你谋杀， 系系。 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浪在人海，还贪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最深震到心内依然存在，为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 己遭谁人推开，相信自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总抱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捉弄在人海， 最近的科技其实某程度上也都令到我们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刚刚听过都是有所有遗失的东西泳儿。今天 Annie 跟我们讲的就是在网络上面又或者这个大数据的年代，到底私隐又何在呢？ 我们刚才都讲过要小心即是po相啊，即是tag人啊，即甚至乎呢即是 P 图呢都是其中一个呢都是被人收紧你的数据。但我想讲呢，有时呢我作為一個，尤其是而家疫情期間咧，比較多喺網上購物咧，因為你冇得行街啦嘛，係咪？咁好多時候都真係有少少咧，就有陣時係焗貪小便宜係真嘅。咁但係亦都有陣時咧，係佢焗住你嗰個遊戲規則，你要喺佢嗰度買嘢咧。你首先第一件事要咩？要登記。即系你唔系话就咁入咗间 shop 买完，我出翻嚟无影无踪咁样啦。但系嗰啲咧系要你登记嘅。咁有阵时登记系有个九折，或者有时登记有储分。咁但系总言之要你登记。咁你一登记咧。咁你唔多唔少都有個名啦，你可以偽裝嘅個名，咁但係唔多唔少都有啲資料俾 你。偽裝會好唔方便嘅將來。 係啦，因為你裝得太多個名，係啊，問大人 咧，你係永遠偽裝嗰個名咯。因為以後我哋叫轉名咯，你叫我叫你，咁我就一定記得。 係啦，即係因為實在我真係好係啦，我又年即係我都。講過俾大家聽，我其實係得一個 password 嘅啫嘛，即係唔怕話俾聽，就當然唔會話俾你聽係咩啦。但係真係記唔到咁多個， 係啊， 一定亂曬。咁 但係而家個 password 都 set 到亂過，因為有啲要你加數目字、英文 字，有啲四個字， 係 有啲古靈精怪 點符號， 係 咯。 哎呀，所以其實係好煩㗎，想話你聽個 RAM 係搞唔掂。咁我想講另外有一種，所以有一種咧就係你唔需要用呢種方式登記，而係咧你純粹就係用你個 social media 登記嘛，你哋有冇試過呢一款咧？ 有， 即係我 連係 Facebook 咁就得噶啦嘛。 唔制嘅， 你點解你唔制咧？呢個好方便喎，其實就講真，幾方便到。 呢個係方便，但係我個 Face 唔係，其實我咁啊都係多餘嘅。你擺得 Face， 即係而家啲人係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噶嘛，又要將啲嘢 po 曬出嚟，但係又要有私隱。咁但係我覺得我當啊，即係我當年我當啊，咁只係我啲朋友睇到啫，同埋你 Facebook post 你可以 set 淨係朋友圈啦，定係你自己一個都得噶嘛。你自己一個即係其實冇人睇到噶啦。嗰啲我有時會見到啲新聞好勁嘅咧，即係我覺得啊，可以將來嚟寫嘢咧，我就會 share， 但係淨 係 share 俾自己， 話俾你睇嘅。咁但係如果我知點解，其實 protect 你哋。即係有時，譬如我要買啲乜嘢，佢又叫我登入我，咁我 Facebook 即係譬如 Facebook 啊，或者唔知用嗰啲social media 登入啦。咁嗰間公司又除咗知道我嘅嘢咧，咁我都算啦，仲會知道埋你哋啲嘢喎。 係 啊，原來就係咁啊！嗱，我真係十下十下唔知啊。我以為即係方便咪得咯咁樣。咁原來係會累街坊。 係，所以我一定會用 email 咯，跟住其次先用電話號碼。咁所以社交平台唔會，除非打機啦，因為逼住我哋。 咁咪一樣。 打機唔同，打機我就係用嗰個 app 打啫。 即系总言之，我成日觉得，即系咧，而家有少少系咧，即系你好似即系落雨咧，你补得呢个天，即系你补得呢个天花个窿咧，嗰边其实又漏紧水， 系 即系总言之，你上咗呢个社交平台，你踏入呢一个深渊，即系直情恐怖嘅娱乐圈嗰啲染光，我觉得呢个社交平台 系啊， 但系我最近都尽量叫朋友唔好po嘢啦。 唔好铺自己嘢，任何嘢。 唔好铺自己嘢，即系就算，即系我觉得宁愿咁咯。 嗯、 如果你真系要好开心要同人分享，或者真系忍唔住要而愿要嘅，咁、 嗯、 你直接 send 幅相俾我咯。 哦， 即系我宁愿咁，好过即系其实你 post 你行唔到几多人睇嘅，同埋嗰啲人可以 cap 图啊，周围整噶嘛。 嗯嗯 啊、即系同埋即系，我觉得而家越嚟越点讲咧，财不可以露啊！ 即系我哋咧，宁愿自己咧就喺围内整啲 chat group 系咪咁样啊？就唔好透过社交平台， 嗯、 你知好烦噶嘛？你四个咁都要揿四次。 系，譬如我自己开心咁样， 啊、 即系我自己开心，我咪 send 张相去敏感时刻嗰个咁啊算咯。即系炫耀几个 friend 啊，咁我炫耀咗啦，咁样炫耀 send 咗 friend 啊，咁啊搞掂。 但系有啲唔系噶嘛，有啲系想多啲唔同嘅人去睇自己嘅嘢，或者留言俾自己噶嘛。 系啦，呢、這个啊，咁既然系咁，其实就要大家要清楚，自己系要威一定要戴个头盔啦。你着一件咁靓嘅衫，或者你买一只好靓嘅手表，你而家系真系摆喺你屋企门口喎，俾人睇喎。 嗯， 吓、啊，咁睇完之后，人哋会谂嘢噶嘛？你谂下，其实咧啊，点讲咧？呢个社交平台都系即系令到有好多点讲咧？出軌的伴侶的大話被識破的一個原因來的嘛，甚至可以令到那些怎麼說，即原配、 嗯、 可以找到小三的原因就是這些社交平台。你想想其實瓜楞騰騰撚瓜，佢可以知你幾多嘢？ 係牽連甚廣啊！ 係 啊， 係啊，所以我而家咧回想翻呢個社交平台，其實講緊都有十幾年啦，係嘛？有啦， 好多年 嘅， 過添啊， 過廿年啊！即系呢个 F 字头呢、這个， 冇错，即系譬如 Annie， 如果你有个 stalker 咁样，即系有一个点讲， 嗰啲叫做咩？跟踪者， 心理唔平衡嘅跟，即系你嘅仰慕者吓，又系跟住你咁样。咁你佢以前真系好难去知道你嘅嘢嘛，但系如果你唔觉意嘅啊，咁即系好似变咗安眠书店咁嘅 U 咁样咧，吓、 好恐怖。 佢要知道晒你啲嘢嘅，出入啊。啊、或者你好似你话麦兰花咁，哦，佢知道，佢开头好正常嘅，但系佢就用兰花攻势啦，就追你啦。 嗯， 哎呀，点解你会知道啦？我中意兰花，冇咁巧啫。 嗯， 即系好多私隐俾人知道，如果有人话人得到，真系唔掂啊。 系啊，所以我记起，我就系话，即系初有呢个 F 字头呢个平台嗰阵咧，以前我有一个前辈啦吓，咁、佢就咧，我就话，想 at 你啊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唔好啦，其实唔好意思啊，我真系慎选朋友噶， 嗯， 即系我咧话俾你听啦，我咧到而家都系得五个嘅啫咁样，咁我觉得其实佢真系好啱，原来佢真系有先见之明啊，即系佢会觉得，如果我哋真系玩呢啲嘢咧，你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唔可以即系可能嗨拜嗰又 at 埋佢啊，即系嗱，佢真系慎选嗰啲，佢真系最想就问大人讲啦，即系最 friend 嗰啲，佢先至想即系放一放闪啊，或者 share 自己啲开心事啊，真系嗰几个 系 啦，咁就唔会真系腾腾嗰个腾变咗你嗰个 friend 个 list 咧，其实讲紧几百几千就真系太恐怖， 系，所以人其实都矛盾噶，一来又想开放眼界，但系又会所有嘢变得坦荡荡，你会想要边样嘢啊？真系好矛盾啊！ 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是死缘，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 不过咧，无奈嗰样嘢就系而家其实科技网络咧，佢已经发达到同饮水一样啊，冇咗任何样嘢都唔得。啱啱听过系郑融嘅《多喝水》，转头翻嚟咧就会有联播节目啦，拜拜。